Everything 啊，我哋有王菲嘅歌声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啊！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5:13，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提提你，今日日子嚟到2021年6月25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是5月16日。 像流星闪出爱情，一刻也长记于心，但浮生飘忽似云，分开了难再走。So kiss me goodbye， 有如没有分都珍贵，有过一刻跟你共行，只想一生都记住你的吻，他乡里作我心这刻，尽情来热吻，忘记泪痕。Kiss me goodbye。任时光冲击爱情，洗出我和你的心，愿明天一身黑尘，彼此也能再走近。 So kiss me goodbye， 有缘没有分都珍贵，一刻跟你共行，只想一生都记住你的吻，他乡里作我心窝里孤灯。这刻尽情来热吻，忘记泪痕。 Kiss me goodbye。 我哋有达明一派嘅 Kiss Me Goodbye， 唔使 Goodbye 住，因为节目先啱啱开始啫。哇，喺咁啊，望下呢个天气机咧，咁啊，今日天气同寻日都好似差唔多，咁啊，都系要带遮出街，甚至乎咧要着水靴啦、带雨褛等等嘅。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早上骤雨系较为频密，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咧，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嘅。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 咁啊，希望呢个有雷暴啊、有雨嘅天气咧，希望快啲雨过天晴就好啦。趁翻今朝早啊，呢一首歌有啲雨，有啲雷暴。陈慧娴 Jealousy。 雷电八风飞驰赶不冬雪，夜雨我刻呼你万次，情人在问谁，我多妒忌，你可知离别影都是早应可以，学会放开不再在意，为何在这时我都妒忌。 是否他已锁紧你的注视？ Jealousy， 冇错，今日咧系延续呢一个嘅中文歌、英文歌名嘅歌曲啊！呢一首咧就系嚟自刘美君嘅《My Made Up》。跟住落嚟咧，呢一首歌可能你听惯嘅可能系国语版本，不过佢有广东话版本喎。 街中徘徊去，一起的只得一罐渐暖汽水，闷闷地又想起时来时去，可一般叵测的你我说也许总是不懂你意思，你的心理，人但愿自己。但又为什么主动顾忌？今天天气很好，别要告吹，想张海拥抱那天，记忆都美。情像夜过，梦似很甜，都要吃过了才明白，也有点酸。不知爱已破事，开始好似 lemon tree。 Lemon Tree， 我哋有苏慧伦嘅歌声啊，咁啊，当然啦，咁啊系有一首国语版本嘅，不过咧广东话版本咧，佢都唱得好好嘅，啊，佢唱广东歌都唱得唔错嘅。好啦，望个钟咧，好快咧就到上昼嘅五点半钟啦，我哋会先听一节五点半新闻，翻嚟之后咧，继续仲有一个小时嘅清晨上嚟嘅，转头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宣布，由于 Delta 变异病毒株在英国广泛传播，星期一起将英国由目前的 B 组高风险地区上调至 A 二组甚高风险地区。不论是否已经接种疫苗，抵港人士都需要在指定酒店接受21日强制检疫。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认为，即将开始的暑假将会有很多留学生从英国回香港，担心有机会将病毒带入香港。他认为政府收紧检疫要求，可以减低整体人员在香港和英国之间的往来，相信有关措施是合适的方法。对于本港录得一宗 L452R 变种病毒个案，感染源头不明，患者是香港航空地勤人员。梁子超认为，本港社区至今未有出现本地带有同样病毒株的个案，认为很大机会属于输入漏洞。他又说，在机场工作具极高风险，容易接触很多带病毒患者，建议可以要求所有在机场工作的工作人员接种疫苗和定期接受检测。

朝头早听一啲咁激嘅歌咧，会唔会都可以做下早操咧？系嘛，做早操唔一定系做一啲柔软体操嘅，可以跳下舞都得嘅，叉叉叉，系嘛？今朝早咧为你带嚟呢一首叶倩文嘅歌曲啊！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5:41，听紧嘅咧由清晨爽利节目啊！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可能你认识嘅系国语版本，邓丽君唱嘅版本。不过呢一个广东话版本，你听过未呢？佢个名字叫做黎明诗。Goodbye, my love。 Goodbye, my love。 Baby, you 草蜢嘅呢一首 You Are Everything 啊，我哋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啊。早上骤雨咧系会较为频密，同埋局部地区系有雷暴嘅。最高气温咧约为30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嘅。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啊。呢首歌咧，佩佩好中意，不过系英文版。英文版系 Madonna 嘅歌曲啊。不过当然啦，一首好嘅旋律，抱咗咩歌词都一样系好好听嘅。Crazy for you， 画了最苗条的眼线，染没桃红和绿眼盖膏。在我两腮加点胭脂，为你去化了妆晚宴，面颊送上玫瑰，似你轻抚我，面对镜子间 lipstick 轻亲吻。 最苗条的眼线，染抹桃红和绿眼盖膏，在我两腮加点胭脂，为你去化了妆晚宴，面颊送上梅花。 要介绍陈美玲的时候就要讲清楚究竟是哪一个陈美玲，因为两个陈美玲唱歌都很好听，一个就是跟日本有关的陈美玲，现在做了教育专家的她，这一位就是我们叫 Pat Chan 陈美玲，我们可能都叫她大陈美玲，无论怎样都好，大家对她有没有印象呢？这个朋友仔可能你对她应该不会陌生，对佢阿妈都应该唔会陌生啦啩？佢妈妈系张露，佢妈妈唱歌好听，佢个仔自然遗传到一定嘅水准啦。讲紧嘅系杜德伟，有呢一首《Because I Love You》。 原问我以后。在那天方会不爱你，让我讲一声，当光阴停止，而在我这一生，我只需要一个你，由一开始便知如此。 Because I love you，能与你上路是多么美。 Because I love you， 雷雨也担得起，而这爱世长青不死。如问我说什么使我恋上你，难解释只知不可以。如浪永远属深海，这心需要奔向你，如仿佛天生应如此。Because I love you，求开一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三级，能见度八公里；东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十公里；澳门吹南风一级，能见度二十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三级，能见度十五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196点，升3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66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4，日元110.87，瑞士法郎0.918，加元1.233，人民币6.474，英镑对美元1.392，欧元对美元1.193，澳元对美元0.75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75.18美元，卖出价是1,775.75美元。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荣念真实验剧场《惊梦二三事》， 我谂比较抽象啲啦，我讲awareness 啦，咁你发梦都系实在系潜意识有嘅嘢，咁你当你醒咗之后，你就再谂啦。 佢系进念二十面体联合艺术总监荣念真， 咁当系传统嘅牡丹亭嘅作品入边咧，《惊梦》系讲个女仔佢思春。 舞台进行式， 第五台星期五晚9点， 钟杰良主持。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嘟嘟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再次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咧，就有钱佩佩嘅。提提你啦，今日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6月25号，星期五嘅早上啊，农历咧就系呢一个嘅5月16嘅啦。室外温咧26度，相对湿度92%，今日都会系有雨有雷，同埋咧最高气温去到30度嘅，所以呢啲天气咧，变幻莫测咧，亦都好容易揼湿啦，然之后又好容易咧会冷一冷，咁大家咧出入都要小心啲啦。咁除咗有好多嘢要小心之外，头先我喺节目嘅时候都已经预告过啦，呢、这个时段咧就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啦。如果你身边屋企人或者有朋友咧，都系患上呢一个嘅焦虑，无论佢系有少少情况嘅焦虑，即系成日都咩都担心咩难餐啦，定系佢本身已经有焦虑症嘅朋友咧，你喺佢身边会唔会都好受佢影响呢？因为第一，佢可能喺焦虑嘅情况下，你唔知点样去安慰佢啦。第二，自己亦都担心自己会可能喺说话或者系啲言行举止当中，会令到对方会有啲唔开心啊，或者会有乱咁谂嘢嘅情况出现嘅。咁作为屋企人或者佢身边嘅 至真朋友又应该要点样做呢？一阵间就会在健健康康在清晨自由分晓啦。今日唱了很多都是中文歌，但是英文歌名的，点可以冇呢一首呢？我哋有妹姐。 杂志话我多失意，话我心里满空虚，很多次，但我心若失意，只想你知，开解我，令我可以获得你心。Stand by me. 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这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在佩佩的身边就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的。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大家星期五快乐。 大家快乐啊！嗱，沈医生咧就同我哋即系分享咗好多唔同嘅精神健康问题啦。咁当中咧，除咗即系抑郁之外咧，大家即系见到香港好多朋友普遍咧都会患上嘅咧就系焦虑啦。咁讲紧即系如果身边嘅朋友或者系屋企人成日都好担心啊，成日都有呢个焦虑嘅情况出现嘅时候，作为屋企人或者身边嘅朋友，应该点样？去讲说话，令到大家个气氛啊，或者令到佢个病情冇咁即系严峻咗咧，咁样。 嗯，冇错啦。当咁样嘅时候咧，我首先问佩佩一个问题啊。当你觉得为咗一啲嘢好担心、好焦虑嘅时候咧，你最惊听到啲咩先？ 我最惊佢哋话：，诶，使乜焦虑啊？使乜惊啊？根本就冇咁嘅嘢，你自己谂多咗咯。 系啦，呢啲咧，即系我谂身边嘅人咧，其实就系、是、佢哋好锡我哋嘅，系咪？当我哋有焦虑嘅时候，佢好想用佢自己个角度咧去说服我哋，诶、哎，唔使担心，好小事啫嘛，因为佢觉得好小事啊嘛，系咪？咁但系我哋嗰、那个当事人听落去咧，其实就会有咩感觉咧？ 觉得你都唔系我，你都唔明白我咯。 系咯，跟住咧就唔想讲噶啦，系咪啊？ 冇错， 系啦，跟住就我哋就算啦，转话题啦咁样。咁跟住嗰样嘢咧，我哋自己又唔开心啦，系咪啊？甚至觉得唔敢再同人讲啊，因为好似觉得同人讲咧，人哋个个都觉得咁小事，系咪我有问题啊？系咪我自己好奇怪啊？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当身边嘅人去开始向我哋表达佢担心啊，又或者佢焦虑，其实一个正正一个好嘅机会咧，让我哋如果有一个适切嘅回应嘅话咧，系可以。俾到一个不单俾到一个安全感啊，俾到一个帮助，俾到一个安慰佢之外咧，亦都可以建立嗰个关系噶噃。因为咧，当如果佢觉得呢个人系已经明白我，这个人咧系有一个令我好舒服嘅回应，其实佢就会更加愿意咧同你去到讲佢自己嘅感受啊。系嘛？咁所以呢一个我哋都要注意咧，我哋嘅回应咧系要做到呢一个效果。 嗱，讲就容易，咁应该点样回应先至叫做？啱咧，咁即净系斋听好啊，定系好啊，明白？咁呢啲咁嘅即咁答与唔答之间嘅回答咧？ 冇错，呢个亦都系亦都唔容易嘅，因为我哋有时候一来唔知点样做啊，唔知听落去咧，我哋好心急，亦都有啲我哋自己都焦虑啊，系咪啊？我哋好想咧快啲令到嗰个人唔使咁样啦，系啦。咁我哋有时就会急嘅时候咧，就讲咗一啲可能口快快嘅嘢，系好似头先咁样嗰啲咧，我哋首先要注意就系、是、有啲要避忌嘅。说话啦，例如就佢头先讲啲，好小事啫嘛，又或者啊边个或者我自己都系咁样经历过啲乜嘢啦，我都唔觉得系一个问题咁样，又或者克服佢啦，唔使咁大惊小怪嘅咁样。我谂呢啲咁样嘅说话咧，其实就不但冇帮助啦，仲可能咧令到嗰个沟通咧系断开咗啊。咁所以咧，我谂我哋如果有咁嘅机会，我哋好好把握。首先咧，几个嘅。即係重點咧，當我哋譬如話講緊係一啲輔導又好啊，又或者一啲即係聆聽嘅時候要注意嘅事咧，都係一啲嘅重點嚟嘅。咁、例如咧就係我哋記住唔好去到批判先。唔好批判，就我哋去聆听啦，唔好咁快咧俾自己意見出嚟先。咁尤其是係講緊嗰個嘅。批评个情绪，又或者咧批评嗰个人个反应啊，咁有时可能嗰个人比较真系焦虑得滞嘅，可能真系有啲嘅比较佢都控制唔到个反应。我哋首先唔好去到太过批判呢一啲咁样嘅反应，因为佢都唔想嘅。呢啲系冇对或错噶嘛，佢一啲纯粹佢一个反应嚟嘅。咁我哋反而咧就系、是、要去到俾啲空间佢咧，喺我哋面前去到抒发佢自己嘅情绪啊、反应啊、感受啦、啊。咁我亦都咧即系。唔好去到嘗試咧，將嗰一個嘅壓力本身咧，去到縮細佢啊，即係話佢呢樣嘢好少嘢啫嘛，根本就唔值得有咁嘅反應嚇。咁、嘅時候咧，就又係斷開咗嗰個溝通嘅渠道啦。 係咪即係譬如如果佢有眼淚啦，就由得佢你喊啦，你喊曬出嚟，你會舒服啲。或者如果嚟一個擁抱，等佢可以覺得。你實在真係喺我身邊同行，呢、這個係咪即更加令到嗰、那個患者或者嗰個焦慮嘅朋友可以釋放到佢嘅情緒咧？ 冇錯啦，呢、這個亦都係一個好適切嘅回應嚟嘅。有時我哋甚至可以再講多少少咧，就係、是、幫佢講出。嗰一個嘅感受啊，有時可能佢就係根本即係辛苦到咧都講唔到，或者講唔到嗰個感受，我哋就 譬如好似头先你话见到佢有眼泪啦、我哋可以反映呢一个情况咯，即系话我见到你都好伤心啊，即系见到你而家都即系譬如喊紧啊咁样，我知道你一定入边系好多好辛苦嘅感觉、情绪啊，咁我都好想听你讲多啲，即系你而家譬如话多啲俾我听，你而家觉得点啊咁样，我见到你就系好辛苦嘅咁样，咁鼓励佢咧喺呢一个嘅平台上面呢去到呢个讲多啲啊，讲多啲佢自己嘅感受。然之后我哋需要呢就係冇咩需要其他嘢去到改变咗呢一样嘢嘅。我哋首先即係知道自己唔係需要改变佢呢一个感受，而係需要去明白佢呢个感受，俾机会佢抒发呢个感受。咁、变咗当佢肯讲嘅时候呢，我哋可以反映啦，我哋可以去到总结啦，我哋可以去到好似一个镜咁样呢话返俾佢听，哦，你而家觉得点样，你觉得是因为发生了啲咩事啦，或者你而家觉得好伤心啦，咁呢个就係你而家俾我嘅感觉啦咁样。咁喺咁样嘅平台底下呢，我哋就更加可以令佢呢去到抒发，勇敢嘅抒发自己嘅情绪。同埋呢最紧要就係帮助佢哋接受佢哋呢一刻呢一、這个情绪冇啱定错嘅。只不过佢哋一个反应嚟嘅。咁之后呢让佢慢慢喺呢个咁样嘅基础上面呢去得到一个认同啦，得到一个嘅共鸣啦，同埋得到一个嘅叫做同理啦，同理啦，咁嘅时候呢其实佢个情绪呢係会慢慢平复落嚟嘅。当佢平复落嚟之后，我哋就先至即係同佢倾一倾，究竟咦导致你有咁样嘅焦虑啊担心嘅原因系啲乜嘢呢，咁佢先至可以系佢嗰个感性嗰个层面咧，先可以被安抚之后咧，佢先可以理性先慢慢出翻嚟嘅。 咁但系即系你虽然咁样讲啫，但系喺普通人嘅身上嘅时候，真系未必做得到嘅、哦。 系啊，所以咧，如果即系觉得开始系已经 handle 唔到啦，或者已经系都唔知点样去到处理嘅时候咧，其实就应该系揾一啲专业嘅人士咧、去到帮助呢一位嘅人士咯。咁啊，因为有时我哋反而如果太过将呢个责任摆喺自己身上嘅时候咧， 自己都可能有问题啦。 系啊，冇错啊，亦都反而有时我哋太惊啊，即系唔知点样做嘅时候咧，我哋反而会讲。或者做咗一啲咧，係可能過分咗個反應啊，咁樣。 咁但係，咁即係意思就係話，就要去揾可能精神科嘅朋友仔啦，又或者可能一啲信任得嘅可能社工朋友啦，或者係一啲老師 啦， 咁樣 係啊，心理學家等等啊，咁都可以係嘅，都可以幫到手嘅。 咁但係即係好啦，咁當個朋友仔釋放咗，亦都講咗俾你聽佢嘅問題之後，咁應該又點回應呢？ 系啊，嗱呢个咧，我谂我哋要搞得好清楚嘅，我哋嘅角色系啲乜嘢咯？我哋角色咧并唔系帮要好似要帮佢解决晒所有问题咁样嘅，而系咧即系如果我哋作为一个身边嘅朋友，我哋嘅角色系陪伴佢啦，咁同埋喺适当嘅时候，我哋可能提供一啲我哋自己嘅意见啊，咁然之后咧去到鼓励佢系点样去喺嗰啲嘅问题上边咧，会唔会揾到一啲自己嘅答案咧？又或者协助佢揾一啲适当嘅渠道咧，去揾多啲嘅资讯。找多一些嘅意见去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咯。 咁可能就同佢一起去上网，然之后去寻求一啲唔同嘅资讯，一起讨论下啊边一样可能解决到佢嘅问题啦。 冇错啦，咁但系呢个咧，我哋都要好留意，就系我哋唔好觉得呢一个就系我哋要一定要做到嘅责任咯。反而咧呢个会成为一个压力嘅，系嘛？咁所以我哋要搞清楚自己个角色先。我哋角色系佢朋友，系可以陪佢嘅啫。但系如果我哋已经超越我哋嗰个能力范围啊，或者知识范围嘅话，我哋就揾帮手咯。 咁会唔会即系简单啲讲？如果真系自己做唔到，不如陪佢。如果个情绪可以即系平稳啲嘅时候，陪佢食餐饭啦，陪佢食下甜品啦，跑下步啦，睇场戏啦。咁等佢可以即系更加觉得有个人陪伴佢。咁其实已经系帮紧佢啦。 冇错啊，绝对可以啊。甚或如果真系佢喺一个程度需要去寻求协助嘅时候，陪伴佢一齐去寻求协助啦。 明白晒啦。好，咁今日咧唔该晒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又再探讨下唔同嘅精神健康问题咯。噃，拜拜， 拜拜。 你别再说要坐低，坐会坐足一世。伸出双手。 调，有了节拍胜于一切。摇摆你不要搭凳仔 ，Stand up。 我哋有张国荣哥哥嘅歌声啊，咁啊，哇，将时间带到嚟咧，早上嘅6:28啊，咁啊，即系话咧，今朝早清晨爽利嘅时间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咯，咁啊，再见到大家咧，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朋友咧，就要留待下个星期四，即系喺同样时间5:00嘅清晨爽利再见啦。咁至于第五台嘅朋友咧，就可以听朝早咧，就系扭开呢一个嘅第五台，就可以听到佩佩喺清晨爽利再见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一台嘅朋友啊，唔知道礼拜六嘅清晨爽利有咩唔同咧？其实星期六嘅清晨爽利咧，歌曲就会比平时我哋一至五嘅歌曲会旧啲啊，旧到咩程度咧？佩佩就喺5:00-5:30嘅时间咧，就会拣嚟一啲嘅经典嘅老歌，咩意思？可能系明月千里寄相思啊，或者系周璇姐姐啊等等嘅歌声啊，可能后生嘅完全唔知我讲乜啊。咁而晏多少少，可能系5:30打后嘅歌曲咧，可能系一啲70年代嘅歌曲，咩意思咧？可能系芬妮啦、恩妮啦、罗文啦、叶丽仪啦等等呢啲嘅歌手朋友嘅歌曲嘅。如果你都有兴趣听嘅，听朝早咧就可以约定你喺第五台再见啦。不过大家要留意噃吓，今日嘅天气咧，有啲雨，亦都有啲雷，咁啊最高气温咧去到30度嘅。不过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3%。真系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好，咁啊约定你听朝早再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宣布，由于 Delta 变异病毒株在英国广泛传播，星期一起将英国由目前的 B 组高风险地区上调至 A2 组甚高风险地区。不论是否已经接种疫苗，抵港人士都需要在指定酒店接受21日强制检疫。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认为，即将开始的暑假将会有很多留学生从英国回香港，担心有机会将病毒带入香港。他认为政府收紧检疫要求可以减低整体人员在香港和英国之间的往来，相信有关措施是合适的方法。对于本港录得一宗带 L452R 变种病毒个案，感染源头不明，患者是香港航空地勤人员。梁子超认为，本港社区至今未有出现本地带有同样病毒株的个案，认为很大机会属于输入漏洞。